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北京时间15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众官员听了张廷玉的话，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向红利叩下头去，说了声明白，哈腰公诉辞了出去。这一刹那间，红利已经品出了太子的滋味，无论管运松轩还是管布屋，做阿哥就是比不了。正要回身说话，一个官员留住脚步，手捧着柄铁说道：四爷，下官陈士官有事请见。红利见张廷玉一脸的不高兴，阴笑道：哈哈，这是我在江宁认得的，一会儿准哭，不信你瞧着。将手一让，请张廷玉坐了，又问陈士官：你几时到京的？是我保荐你到河工上帮办河务的，民工钱务都归你管，要仔细料理呀。你人品我信得急，不要叫下头利油子们糊弄了你。 是，是四爷。 陈士官恭恭敬敬地说： 士官一介书生，不安事务繁琐，那些个老河工油子我不敢使，想请四爷从户部拨几个盘账算账能手来使，使自己家里人，又怕他们仗势施为，作威作福，坏了名声不说，朝廷的事儿也办不好。 张廷玉原来讨厌陈士官这十分搅来谈话，听了听，觉得此人心地不错，阴笑道： 这是正经主意，军机处原来从户部抽人盘点阿奇那塞斯黑家户的那几个吏目，我看还算精干，拨给你用就是了。 陈士官喜的站起身来谢道：哎呀， 这么着我就放心了。我实在担心他自己不通这数，办砸了差事，四爷就不说，我这脸也没处放啊。哎，我看那些民工啊实在可怜，下河掏烂泥，有时候起腿根都到水里，一条腿上下都是细血口子。昨天我那棚里又冻倒了几个。一个老河工说呀，先前康熙年间这时候出河工有羊肉汤喝，有酸辣汤，还有黄酒，有口热汤下水就不伤身子了。想请四爷发慈悲心，可怜这些劳力人，拨点银子在工地上设几个汤酒棚，朝廷就赔几个，也是有限的。说着便用袖子抹眼泪。红利笑了，恒臣相公，你瞧，我就知道这位陈士官呐，准要为百姓哭。好了好了，别难过。给河工上每个民工每天加2斤黄酒钱，到3月清明为止，汤棚由你去设，好吧？陈士官这才连连称谢，退了出去。红利想起红石，脸上的笑容顿时敛去。恒臣呐，三哥是怎么回事啊？这十三爷临终时举发的，说的什么皇上也没说，只说十三爷到死还举着三个指头。这些天来方苞一直独自操办这事儿，昨天夜里传叫洪昼来，爷两个密谈了半个时辰，叫了我进来，传说洪石行施验阵法害父灭帝，连太后冥寿那天雷震死的番僧也查清了，是蒙古黄教的巴汉格隆喇嘛。四爷，您知道我对这些是不信的，但接着土里琛连夜抄了红石的家，抄出许多法物名器，还有几卷邪经，都是白莲教里使的，在府里还拿住个姓邝的师爷，从他那里抄到了几封江湖上窝盘盗匪的书信，言语暧昧，抽了几鞭子也招了，说是曾在湖南设伏谋害四爷您，皇上当时就气晕了过去。事情就这么吊灯开了，东窗事发就不可收拾。我们几个也议到万岁当时出巡河宫，隆科多擅自带兵进驻畅春园的事儿，整整一夜谁也没睡呀。他叹息了一声，没再说话。其实啊，他的弟弟张廷禄贪贿被杀，红石事前请托，事后落井下石，见死不救，昨晚他也一吐痛快，但此刻又觉得自己多此一举，心里有些懊悔，也就不再向红利复述了。红利听的目中悠悠发光，皇上没说怎么处置吗？皇上最后口气很淡，又说要抄孙家干的奏折静静心，我们就退出来了。四爷您知道的，皇上越是淡，脾性越是发的。下面的话爱难出口，便打住了。红利眼中怒火闪烁了一下，但语气很快便转得异常柔和。唉，没想到三哥这么没人伦，此时七世八世，皇上心里窝着一团火，我们这时候最好不说话，等事情凉一凉，从容再说情会更好些。 张廷玉没言声，红利的话他当然懂，他也赞同不救这个红石。一夜之间，红石由王爷就成了囚徒了。他懵里懵懂的被家人叫进来，说有大人银夜来拜，睡眼惺忪到七花厅接见涂里琛。没等他发问，涂里琛就向他宣布圣命， 捉涂里琛前往密查黄三子红石家产，并将红石暂行密囚。 多余的话一个字也没说，红石便被九门提督衙门的人用八人大轿严严实实地送到了畅春园风华楼西边一处闲置多年的小院落里。从文绣帐幔、宝顶寿榻、一大群子丫头、老婆子、太监供着的王府中，突然跌落到这清冷凄凉的土壁房中，他才清醒过来。那一夜的精神场面并不是梦，他抱着双膝，孤零零地坐在烧得暖烘烘的炕席上，靠在墙上，只是冥思苦索，到底哪里出了毛病呢？然而心里像泼了一盆浆糊的乱丝，无论如何理不出头绪来。张廷禄一案已经是死无对证了，凭着张廷玉的小心翼翼，就是有什么证据，绝不敢事过多年突然举发呀。隆科多当然恨自己，但他手中没有证据，他不过是一条囚禁了的疯狗，谁会相信他淫淫狂吠呀？隆科多擅自带兵进畅春园，搜查紫禁城，都是界首允嗣命令他干的。允嗣既死了，连最后的证人也没有了，他怎么敢拍咬自己这个身居九重之策的管事阿哥呢？那么是追杀红利，主持这事儿的谢师爷已经灭口了，就算捉到了几个江湖豪匪，能凭他们含糊不清的口供定自己的罪吗？八汉格隆刑法眼阵雍正，他原本不同意，后来矿师爷力劝说啊，不管皇上藏在乾清宫匾后的遗诏传位给谁，三爷您在运松轩掌握了中央机书权，只要事发突然，乱中有意为之，谁也替不了您。结果更奇，一个神通广大的蒙古活佛竟在雷霆大阵中被射得无影无踪，死在了金水河畔。但邝世臣并没有被捕过，白天还在书房帮自己看稿子，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告发自己呢？莫不成是涂里琛沟通红利假传圣旨造乱？这个念头陡然袭入红石的心底，他豁地跳下炕，急了鞋到门边拉门，只听咣当一声响，那门呢在外边死死的扣锁定了，哪里还拉得动呢？他心慌气促，越想越真，是越想越怕，又跳上炕，死命掀那亮窗，憋出一身汗来，那窗户也是纹丝不动。恼上来，他砰的一拳打碎了窗玻璃，双手握在窗棂上，使劲的大叫：来人呐，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我要出去，我要见皇上，开门，你们这群混蛋！喊着嗓子已经带了哭音了。一个守门的军士过来，用莫名其妙的目光看着疯子一样的红石，冷冷地问道：三爷，您犯了痰气了吧？大呼小叫的，有什么事儿啊？ 你才犯了痰气了，你们那个涂里琛才犯了痰气的，凭什么把我关在这屋里？ 这个小人不知道啊，我也是奉命行事，三爷您老见谅着点，安生着点，您也好受点，我们差事也好办了。 我不要听你胡说八道，我要见皇上，叫涂礼琛来。 正嚷得不可开交呢，涂礼琛进了院子，亲自起轿打开门进来，便称的军士： 这办的什么差呀？ 三爷是天皇贵胄金尊玉贵之人，连口茶水一碟子点心也不备吗？ 混蛋，我不要你假惺惺的，你的瘸腿狗！ 红利狂躁的喊： 我很疑是你假传圣旨捉了我来，我要见皇上，我要见，不然我就不吃不喝不睡到死为止。 涂礼琛，英俊少年将军，所汗的一条腿受伤微颇，最忌人叫瘸子。他咳下一道暗红的刀疤，抽搐了一下，耐住了心头拱起的火，冷笑道： 哼，三爷，您安生一点，我还把您当三爷看，您要发疯，我就要当疯子看了。您瞧瞧外头，那就是风华楼，楼南边就是淡宁居，我假传圣旨敢把您带到这里来吗？您要验旨，圣谕还在这里，您自个儿看是真是假。说着他甩过一张纸来，红石紧张地接过那张圣谕，仔细地看那笔字儿，再熟悉不过的一笔楷书，连一笔脚势也没有。再看看冻得干干的树枝间露出的风花楼角，这才确认是雍正亲自下诏拿自己，自己也确实囚在畅春园。他亢奋的情绪像是从很高的地方一下子跌落破碎，突然变得忧郁低沉下来，用迷惘的神情环视了一眼四周，不言声蹲在了炕角，双手埋头，一句话也不说了。涂礼琛看了看红石的可怜相，但觉顽钝可憎，轻蔑地微笑着吩咐： 三爷要什么吃用的，不要委屈了他，把窗子碎玻璃弄干净，用窗纸糊上。 说罢皮靴咯吱咯吱一阵响，去了。在难熬的残寂中，暮色降临，军士送进一只白竹，又给红石换了一壶热水，掩门退了出去。随着几声细碎的金属碰撞之声，一切又归寂然，只远处偶尔传来上夜人悠长凄凉的吆喝声： 龙门下药，下千金，小心灯火。 红石挪动着麻木的身躯，就着开水吃了两块点心，觉得心里好受了点。既然事到临头又想不出什么结果，且就听天由命吧。他拉过一块毡，在炕头叠了一个枕头，拽过一床毯子，正要合衣卧倒，门一响，雍正已经进来。涂礼琛拿着钥匙站在他身边，雍正对涂礼琛说了一句：你出去。回转身来，用一种难以描绘的神情看着红石，一时没有说话。红石的脸色苍白的厉害，似乎稍微受了一点惊吓就会晕倒似的，眼睛绿得发暗，在微现的眼窝里悠悠闪着鬼火一样的光，嘴角微翘，似哭又似笑，似讥又似讽。红石早已经坐直了身子，用惊愕的目光盯着父亲，恍惚如对噩梦，半晌才伏下身子去磕头： 儿臣无礼，因为儿臣都糊涂了，混如身在梦境，既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怎么来的。 不知怎的，他的声音发颤，身子也在不停地抖动。雍正似乎迟疑了一会儿： 你起来吧， 坐着说话吧。说着自盘膝坐了炕上。红石听雍正口气并不严厉，甚至还带着平日少有的温和，心里略觉放宽，叩头起身，在靠门小屋子上坐了。但听雍正干涩的嗓音问道：“听你的口气并不知罪，且很委屈是吧？”“ 是，儿臣确实不知道是怎么了，但雷霆雨露皆是浩荡皇恩，儿子只想知道原因，并没有怨尤之心。” 红石愁眉苦脸顿了一下：“ 儿臣生性不如弟弟们聪明，办差或有失误，但自问敬上爱下，没有使过黑心。”“ 没有，至今你居然还敢如此大言不惭！” 雍正的火顿时被他燎起来，腿一动就要下炕，却又自制住了，用冷得发金的语气问道：“ 八王议政一案，你充的什么角色？你和允禄、十六叔都说了些什么？还有永信、承诺、陈学海，你接见过没有？说了些什么？” 同时先听八王议政，还觉得这是陈年老账，虽然心慌，并不惊悸。见雍正摆出了自己密闭接见的人，才知道这件事情也不小，顿时脸上一红一白，凄凄哀哀地说：“ 时日久了，儿子既不清爽了。” 雍正一口截断了他的话：“祖制就是八王议政，闹一闹，给万岁提个醒也不是坏事，这话可是你说的。还有，说先帝和当今都是圣明天子，万一后世出了昏君，有个八王议政能主持废立的事，与江山社稷还是有好处的。”同时没想到这最隐秘的话也都给人兜了出来，顿时背若芒刺，硬着头皮说：“ 哎，这是儿子当时一点纯想头，想着恢复祖制是堂堂正正的事，圣公独裁，遇上明主还好，遇上昏君就会坏了江山。皇上不说，儿臣至今还没有觉得错误。”“ 巧言令色，你和朕打马虎，你撕掉他们进京，又挑唆他们，这些话瑞亲王不和你串联，你就安排他远远的住到陆河驿，你心心意意怕弘历立太子，自量得力不够，要控制八王，亲掌上三旗，坐定了摄政王地位，和弘历平分秋色，你嫉妒弘历是吗？”“ 没有，儿子纵不孝，怎么会嫉妒弟弟呢？”“ 哼，不嫉妒，既不嫉妒，你告诉朕，那个姓谢的师爷现在哪里呀？哎，他在河南、山东几处地方都做了些什么呀？” 红石惊恐地望着雍正，又躲闪着雍正刀子一样的目光，两只手下意识的死死地攥住了小屋子，好半日才说：“ 阿玛这话，我听不懂。我府姓谢的倒是有一个，发杀死了。”“ 哼，只怕不是发杀吧？” 雍正的声音嘶哑中带着沉闷，像是从一只坛子里发出来的声音。“ 他联络匪盗，两次堵截追杀弘历，事情不成功，自然是要灭口的。你不要忙着申辩，你那个旷世臣声恐当了谢师爷第二，昨天下午偷盘了你一处当铺要逃，已被涂里臣拿住了。他没有你嘴硬，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了雍正的训斥，同时浑身已经瘫软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屋子上溜跪到地下。直到雍正说完，他都像听天上的雷，一声一声沉重地打击着他本来已经十分衰朽脆弱的心。张皇四顾，似乎在寻着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但这屋里除了那只闪着一幽一明的光的蜡烛和一个毫不动情的皇帝，什么也没有。半晌，他忽然无望地发出狼嚎一样的悲啼，边哭边叩头：“ 皇阿玛圣明啊，皇阿玛您圣明啊，那都是冤枉的。您从小看着儿子长大，儿子虽然愚顽不孝，做坏事的心胆是没有的。 朕半点也不圣明啊，杀张廷禄一句话也没说，朕只是觉得你忍。他的事朕过后有疑惑，也有所不忍，所以自他之后，朕废除了大清律令的腰斩之刑，为恕自己的心肠。八王议政，朕只是觉得你暧昧，心地阴暗，想和这群污糟猫王爷分一杯羹而已。隆科多搜援，朕对你已经十分警惕，还想着你毕竟是儿子，能包容就包容了。也许是你不掌权，想着好比一只狗喂饱了也就不咬人了，孰料你进而要杀人，杀你的父亲，还杀你的弟弟，你可以说是古今天底下最贪滋暴虐的衣冠禽兽了。同时向雍正跪爬了几步， 悲嚎着说：“ 皇阿玛，皇阿玛，您是儿的父亲，那些事，有的有，有的没有，你不要听信外人谗言。” 受我名师指点教诲，岂不闻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啊！你身为皇阿哥，万岁之策，千岁之体呀、啊！若不为妃，哪个敢来动你呀、啊？又有谁敢来离间父子之情呢？朕若证据不足，又焉肯将你连夜捉拿到此？朕若无情，又焉能不把你交布严议，明正典刑啊！ 皇阿玛，您听我说。 红石的精神堤防，在雍正排炮一样的轰击下突然崩溃，他像一座受潮的唐塔，萎顿着瘫软在地。 总归可怜儿子糊涂，听了下头人挑唆，以为除掉了红利，儿子暂定敌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有眼阵的事。河南追杀红利，那是他们办过了，我才知道，并不是儿子生谋造诣。阿玛，阿玛，您要把我交布议罪吗？啊，您说话呀！ 雍正听他哭得凄惶，一股又酸又涩的口水涌着来，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他像石头人一样站在当地，听着红石撕心裂肺的哭声，忽然想起那年承德事变，太子允仍和十三阿哥允祥被囚，狮子园里一片恐怖，奶妈子抱着刚满两岁牙牙学语的红石逗自己开心的往事，又忆到让红石骑在自己脖子上去捉爬在树上的蝉，尿了自己一身。雍正不禁长叹一声，但这温存只是一瞬间闪过，很快他的眼睛又像结了冰一样阴寒。放过这逆子，天理人情不容啊！别说后世，就是张廷玉、鄂尔泰这些近臣也会伏诽自己处事不公。往后每说一次正大光明，就等于当众打自己的耳光啊！他用沉缓的语调又说：“朕瞧不起你这模样，大丈夫死则死耳，做得出就当得起。”你给我起来！ 是，是。 红石爬起身来，已是额青眼红，畏缩着坐回了小屋子上。 请父亲训诲。 弑父杀弟，欺君灭行，依着大清律，除了凌迟，没有第二条刑法。朕思量，交布又是哗然天下一件大案，但你死还要带累多少人，家丑也外扬了，所以朕一开头就是密地捕你，为了不招众议。同时用感激的目光看着父亲， 谢父皇成全，呵护恩典。 雍正也看着这个不成器的儿子，从心底里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走下炕来，背对着红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你知恩就好，你的罪犯在十恶，断无可恕之理，但朕与尚书房、军机处等人商议，不能把你交布显露。一是国家禁不住大案迭起，二是朕也觉得丢不起这个人呐。 那皇阿玛打算全禁，要不 到月中旗军中效力恕罪。 没法给你判，没法给你身份，你到军中没有名目啊。 那么儿子只有削发为僧，在佛前忏悔赎罪了。 雍正倏地转身，灯影里看不清他的神色，只听语气沉重的让人透不过气来。你还是尽想着活命之道，凭你这身份，哪个庙藏得住你？你借忏悔之名求生求活，不怕有一日暴露让你伤透了心的老阿玛再蒙羞耻吗？且不说你的罪没法赎，就是可赎，你的心可赎吗？既然你自己不愿想，朕就替你说，你除了自尽，没有第二条可以赎心谢罪的路。阿玛红石顿时吓得泪流满面，忽地跪直了身体，扑上前来，紧紧搂住了雍正的双膝，摇撼着，哭泣着：“ 儿子有罪当死，原没有可辩之处。念起皇阿玛紫印丹薄，儿臣一死不足惜呀、啊！带累的孙子都是有罪之人，宗室近亲更是零落呀！”你此刻才想到宗室啊，晚了。 雍正见他一副苦乞命相，心中更增反感，冷冷地说：“哼，朕不想和你纠缠，你这副可怜相打动不了朕。一条是你今夜从速自尽，朕念父子血印相关，关照你的家人子女不受株连，给你一个小小处分，塞了众人的耳目。一条你就这么挺着，朕自然将你的罪名证据一并发给大理寺刑部议处。他们若肯饶你，朕不加罪；他们不肯饶你这人神共愤的逆子，朕只有依律处置，绝无宽待之理。朕已经下跪，亲自来劝你不受这个恩呐！”哼，糊涂不识字，朕何忍置你于死地呀、啊？但你细想，活着有什么面目见朕？你又怎么样见你的红历弟弟？你又怎么样见你的妻儿啊？如何周旋于王公大臣之间呢、啊？但你呀、啊、连朕也羞得无地自容啊。但你若自尽一死之血可以洗清你的罪，世人怜你是做得当得的汉子，不至于让你的家人再蒙羞辱。儿子，你自己思量吧。后退了，睁开红石的双手，拖着沉重的步履出来，对守在门口的涂礼琛说道：“给你三爷把东西预备好，抬一桌酒席，要丰盛些。”涂礼琛身负雍正的安全，一直紧靠门站着，听着里边的动静。父子二人的对话听得明明白白，他心里也是紧缩了一团呐、啊，恍惚迷离了半日，才回过神来，躬身说道：“ 走，奴才遵旨。” 看了看屋里半晕半瘫、伏跪在地的红石，忙着便去为他张罗绳子、刀和药酒。红石没有谢恩，也没有再说一句话。雍正迈着惯了千世的步履回到了淡宁居，正是子初时分，垫脚人来高的大金字鸣钟沙拉沙拉一阵响，当当连撞了十一声，仿佛周围都在呼应。 一声五炮的沉响隐隐从极远的城内功臣台那边传来，清范寺的夜钟也悠然入殿。因雍正没有睡，满殿太监宫女都在亮如白昼的灯下垂手等候。张五哥刘铁成搀着他进来，众人见雍正脸上并无怒容，才略觉放心。几个大太监忙屈步过来，给雍正除掉了大衣裳，搀着他坐了大暖炕沿上，彩云彩霞拧了热毛巾请他开面。雍正挥手命道：这么亮的刺眼怎么歇息呀？留两只就够了，你们也不用在跟前伺候，朕烫烫脚，留下隐地彩云彩霞在这儿说会子话，今晚不批奏折了。于是众人纷纷撤灯退出，隐帝拿了花样子坐在雍正对面刺绣，彩云和彩霞用热水泡了雍正的脚，一边一个跪着替他揉捏搓洗。好半日，雍正才深长的叹息了一声，注目着烛火，眼中熠熠闪着光，却没有说话。隐帝放下手中的活计，跪到他身后，轻轻的捶背，温声的说道： 主子，您心里郁的气太重了，说说话兴许会好过些。 哎，朕知道啊，但朕无话可说呀。 雍正垂了一下眼睑，又睁开了眼睛。 说句心里的话吧，当初圣祖爷料理儿子，朕是觉得他样样都好，就是不善调停，连自己的儿子们都管不住。如今轮到朕，这才知道难呐。朕还不如圣祖。你们知道吗？朕方才去了穹庐，红石就囚在那里。朕要他自裁，以谢列祖列宗之灵。 彩云和彩霞都吃了一惊，齐停了手，张大了口望着雍正。眼帝也忘记了给他捶背了，顿了一顿方缓过气儿来。 论理我们不该插口，可他是您的儿子。 他是吃枭夜猫子。雍正双腿动着，互搓着，慢吞吞带着幽咽的嗓音说道： 你们总能明白为什么杀他，他没有半点人伦呐。 雍正说着，忽然觉得壳下火烦一样热，用手一摸，仍旧是老地方，起了一层细如米粒一样的小枕泡。刚开口说叫传贾世芳，又想起允祥的话，改口说道： 唉，老毛病犯了，朕就这么歪一歪，有隐帝在这里就够了，彩霞你们去吧。 彩云和彩霞知趣儿，答应着退了下去。雍正由着隐帝给自己按摩，闭着眼睛说道： 隐帝呀、啊、 嗯， 朕心狠是吗？ 嗯，有人这么说，我不这么看，您其实心底里善，不过脾性太烈，眼睛里不能揉沙子罢了。 说得好啊，圣祖爷晚年倦勤，天下文田武戏，朕若不搬这个吏治， 不扭这个颓风，就要学了元朝，八九十年天下散乱不可收拾。真处在这个地位，命中注定是要吃些苦，背些黑锅的。朕和曾静、诏书对话，就是要世人明白朕的心呐。 这我不懂，我也不想问，您必有您的道理。 朕想叫天下人都懂，所以朕不惜纡尊降贵，耐烦琐碎，和两个徒劳大费笔墨唇舌，要天下人都懂得大清得位之政并不是从朱家手里得的天下，而是替朱家报仇，灭了李自成，从闯贼手里夺的江山。要天下人都懂，夷狄之人也可以为圣君。要天下人都懂，朕为什么要整顿这个吏治，处置像厄齐纳、塞斯黑这样一群人呐？朕好恨呐，连自己的儿子都要伙同外人图谋杀父害弟呀，连养心殿贾世芳斗法雷击死的喇嘛也是红石家里养的。朕一行一动，别人说朕是铁腕，其实别人恶朕时何尝留半点的情啊。他缓缓地说着，已经又流出泪了。尹力忙下炕给雍正倒水取毛巾，这才觉得自己不知什么时候也哭了，一边自视又轻轻地替雍正擦着泪。 不说这伤心的事了，作恶的不都败了吗？才见天也容不得他们，倒是自己的病的留心，依着我说，明儿一早还叫假神仙来给您瞧瞧。 哎呀，什么假神仙真神仙呐。雍正渐渐定住了神儿，见尹帝这样穿着水红裙儿，蓬松长发挽在肩头的葱黄坎肩上，灯火下只见皓腕如雪，酥胸如月，兼之脸上泪痕未尽，由不得动火，一把拉了他到怀中做了个嘴儿。放着活仙姑还治不了朕的病吗？说着一翻身便压了他在身下来，乔隐帝却还沉浸在方才那个可怕的话题里，一点心绪也没有，又怕扫了他的兴，只不言声由着他遍体抚摸，许久才说： 万岁，您今晚别。 雍正阴兮兮的笑道：别什么呀？为什么别呀？ 这是你办事见人批奏折的地方。 尹帝被他压得有点透不过气来。 我不惯。 那好，您明天再西边再建一间偏宫。 偏宫？哎，我算什么排名的人呢？ 朕先敬你嫔，然后妃，然后贵妃，这也和官儿一样，一步一步的升。眼帝吃的一笑掩住了脸，由着雍正折腾了，替他擦了额上的汗，柔声地说： 哎呀，您得当心身子，我留心来着，您越是心里苦闷身子弱，越是爱翻牌子，您这人真怪。 是啊，朕自己也没留心这个，那你往后看朕心情不好，多到跟前伺候呢。尹帝挪出身子，

花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 好嘞，爸爸，花开了。 阳光雨露。